肖时钦真不愧是荣耀的战术大师，攻击注意力的转换非常迅速流畅，各种机械道具又一次齐奔毁人不倦去了。生灵面没有逼过去，他就像个运筹帷幄的大将军一样。这样的召唤大师，李指导，如果他是选择召唤师作为职业的话，会不会更加出色呢？ 哼，我懂你的意思，不过我相信以肖时钦这种素质的选手，无论选择什么职业，都肯定会取得很好的成就。 李一博的回答相当圆滑，潘林听了也连忙跟着打了个哈哈。 您说的是，浑人不倦现在被生灵灭的攻势牢牢地包围住了，他还有什么脱身的手段吗？替身术的技能现在在冷却中。 哦， 影分身术，浑人不倦使出一个影分身术。哎呀，很可惜啊，影分身术也没能脱离生灵灭的攻势覆盖。 看来肖时钦是对这种方式做有防备，放大了攻击笼罩的空间，但现在应该要收缩了。 果然攻势开始收缩，集中向浑人不倦真身的那个点。哎呀，如果说这个时候浑人不倦的这个真身其实是分身，分身反倒是真身的话，他是不是就有机会了？哎呦， 潘林的话刚说完就惊叫了一声，因为他看到被火力包围的那个浑人不倦瞬间就被消灭。没有任何角色会是这么弱不禁风，很显然他刚才那种假设居然是真实的，浑人不倦居然真的用假身做出要逃走的样子来调虎离山，真身却从攻击范围内这才开始启动。 呵呵，莫凡还真的这样做了，不过看起来效果不是很好啊。 李一博说的。 哎，确实啊，肖时钦这种攻势转换真的太流畅太漂亮了。 潘林也表示叹服，因为事实上肖时钦的反应比他们这些解说的反应快多了。潘林刚才还在说那种假设的时候，生灵灭的攻势已然就已经有调整，等他哎呦的时候，攻势已经集中向了毁人不倦的真身，而那假身只是在一种顺路碾过的情形下被击杀的。毁人不倦继续遭到生灵灭的连续打击，各种机械道具接连而至，天上飞的，地上跑的，甚至是土里钻出来的，层出不穷。毁人不倦一边躲闪一边后退，此时他连脱身的空档都找不到，就更别提反击了。而转播此时放出了一个特写，正是毁人不倦替身术的冷却转钟，大势之下似乎除了等着救命技能的冷却已经没有别的办法了。所有人都望着这个转钟，心中默数着3 2 1，转中一闪，替身术冷却完毕，浑人不倦双手立即开始结印，动作快到让人眼花缭乱，跟着身影一站，一团迷雾后留在当地的已是一个稻草假人，但也几乎是同时，生灵灭集中的攻势忽然扩散开去，放大了空间。浑人不倦留下的稻草假人几乎没有吸引任何火力，倒是他的真身一现立即遭受了攻击，虽然攻势比起之前稍弱，但这样的安逸不过一两秒，攻势转眼已经集中过来，那稻草假人孤零零地睡在原地，没有任何攻击再去理会他。 肖时钦已经提防到了，他有计算到对手的技能冷却，这是职业选手和普通玩家之间一个很大的区别了。 李博连忙感慨，苦等了半天的保命技能最终却没能将自己救出，对手明明只有一个，但此时莫凡却觉得自己好像是被千军万马包围着一般，不应该说被千军万马包围还要严峻，拾荒的时候即便身陷重围，但周围玩家也未见得都会对他出手，拾荒的场所都是战场，玩家互掐都来不及呢，对于拾荒者多少还是有些招呼不周的。但在眼下双方的对手都只有一个，对方的攻击指向异常明确，莫凡操作着毁人不倦左冲右突，却依然找不到可以钻出的空档，只是一个人却营造了出这样一张无懈可击的包围网，很久没有过的紧张感不断地涌向莫凡的心头。没有人天生就是高手，莫凡当然也有过菜鸟阶段， 那时候的他在拾荒时就经常陷入这种四面楚歌的危机境地，失手也不是一次两次。但随着技能的不断提高，玩家的那种混乱战场渐渐对他来说就有如无人之境了。哪怕偶有失手，却也多有原因，至少没再让他产生过紧张和危机的意识。但这一次，只是一个对手发动的攻势，让莫凡赫然感受到了菜鸟时期深陷重围中的那种压迫感，想走却找不到出路。到此为止了吗？各种爆炸的光影中，生灵灭的身影若隐若现，若即若离。既然逃不了，那么打倒他呢？念头刚起，那道人影又在光影中乍现。莫凡想也没想，下意识的一个操作，毁人不倦，伸手一甩，一道手里剑丢出。小时青小心翼翼地控制着他的技能，这个莫凡的逃脱技巧他看过了，相当高超，一个不小心就有可能让他找到空档。只不过应付这种高水平的比赛明显经验不足，刚刚那个替身术如果不是马上用掉，而是留住冷却的话，其实还会让萧时钦更难应付一些。用掉的技能没有发挥作用，那就什么都不是，留下未用的却永远保持着威胁，对手就不得不多防备着这么一种可能。只可惜他用掉了，接下来影分身的技能冷却也快到了，他会怎么做呢？萧时钦正这样想着，突然就觉得屏幕上什么东西朝这边一闪，经验无比丰富的他这时候先不做分辨，连忙操作生灵灭朝旁一闪，再转视角一看，才见是一枚手里剑被甩了出来。不好，萧时钦心下一紧，就这么一个闪避让他的攻击控制又出了一点小暂停，换是一般对手或许未必能把握住，但眼前这人可是一个逃脱高手，这种机会他会自己主动制造出来的机会，他会放过？萧时钦慌忙想要调整，但就如他所想，因为去闪避那突如其来的攻击，这让他的攻势有了小小的一个瑕疵。莫凡抓住了这一瞬，毁人不倦的身影转眼就从战火中冲了出来。哎，又要费一番功夫了。萧时钦正这样想着，却没想冲出攻势范围的毁人不倦并没有立即离开，扬手一挥，数枚手里剑接连打来，而他的人却也在紧追在后面。他要进攻。萧时钦这才意识到莫凡此番并不是要逃走，再看自己手头的技能大部分都已经丢出去，此时却都被毁人不倦甩在了身后。用出去的技能等于什么都没有，萧时钦刚刚还在感慨这个状态，却没想到转眼自己就陷入了如此境地。火焰斩。追在手里剑后，毁人不倦一记火焰斩直劈下来，生灵灭朝旁跳开，早已经开了推行器准备移动，结果刚走两步，一个毁人不倦已经闪到身前。影分身术此时被莫凡用来拦截，身影刚现就是一个飞快结印发动攻击，根本没想着让萧时钦去辨分身真假。人法百流斩，数道水流如剑一般贴地钻向生灵灭，生灵灭匆忙闪向一旁，结果正中莫凡下怀，飞身而至的毁人不倦直接一个雀落蹬在了生灵灭的双肩，紧跟着跳下的时候，忍刀的尾绳已经甩一个背身副手术准确套到了生灵灭的脖颈，狠狠地将其拉翻在地。 抓住了，毁人不倦抓住生灵灭了，萧时钦这次没能顺利脱身。 解说潘林大叫起来，比赛现场更是热闹起来，刚刚还被全面压制着的毁人不倦突然就抓住到一次机会反攻得手，这样的此起彼伏观众是最喜欢的，当然这不包括家世的粉丝。眼前这一幕让他们悄然闭嘴，一边紧张关注着萧时钦的表现，一边却在积蓄着爆发的力量。 莫凡这一波非常漂亮，机会抓得相当精彩，有了这一波反击，局面应该怎么？ 李一博正点评莫凡的表现，并想给这场比赛给予新的期待呢，却不想这这么一句话的功夫，萧时钦的生灵灭竟然已经脱身。 哎呀，莫凡失误了，好容易争取到的反击机会，怎么这么轻而易举的就被萧时钦给脱身了呢？ 解说潘林叹息着。 空蝉双杀， 潘林声音突又拔高，叫声中显然包含着他的期待。只可惜在下一季的时候，这份期待就已经消失殆尽。 空蝉没中，太迟了呀，如果早一点发动的话会好一些。 确实，莫凡的攻势衔接出来了一点小问题，在萧时钦这种对手面前稍有一点马虎就会立刻被他抓住。 李一博叹道。 莫凡还在操作着毁人不倦继续强攻，不过看起来机会不大呀。 萧时钦已经调制过来了，现在只是等一等技能冷却吧。 开始了，先放出了一个捕猎者，然后机械空投，机械追踪拦在了正前，毁人不倦无法攻破，再次面临包围。 哎，好可惜啊。 李一博连连摇头。